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冯剑基。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大赛即将展开，人民超市特别为球迷推出世界杯套餐，有齐四种睇波必备零食，包括六罐大罐装 Height 韩国啤酒或四支 Michael 山竹提子汁，八款口味卡洛 B 薯片任拣一包，四款口味鱿鱼丝任拣一包，同埋四款口味嘅青豆或花生任拣一包，夹埋都只系30蚊，净系买啤酒都唔止呢个价钱。优惠期由即日起至6月15号。你都快啲嚟湾仔道83号7楼或长沙湾 T2 Place 2 8楼人民超市入订货啦。 好啦，返到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就今日礼拜就係六四之后啦，咁今日礼拜啦，喂阿土伯你成绩如何啊，满唔满意啊？ 都唔係太差喎、 啊。你籌款數字喎、啊、善款數字、啊。 我企咗個零鐘我覺得都 OK。 啊都 OK。有冇啲後生嘅 fans 啊？ 唔多。唔多。 係咪唉 全部我都係行過都係叫阿叔阿嬸。 唔係喎，但有網友捐錢喎、啊、好似係咪 好多啊。 係囉。 好、多自認聽花生台同聽城寨嘅網友。 係咪 係 咁即係吸到新客啦其實係。啊真係。咁啊， 咁有位網友好嘅，就特登喺我袋度入咗1000蚊嘅，佢就講到明， 即係塞錢入你袋喎，真係 就講到明咧，就入去個潮商嗰啲咧，就係俾 華文嘅 華文嘅華文算嘅，咁另外嗰啲咧就俾花生台。咁我會入翻落去嗰個潮商度，即係我哋嘅潮商嘅意思嚇，我哋嘅銀行， 我哋有銀行户口啊，咁我哋匯豐銀行户口或者我哋 PayPal 啦嚇，咁啊即係都多謝網友啦，係咪？咁啊今個禮拜六四啦，咁啊六四之後咧，其實我覺得。就都講兩句啦。首先，我覺得就係比我想象中咧都多人嘅啊，即係起碼我見到嗱，如果你話中年人， 你係咪信啦？你係咪信11萬先？ 嗱，係咪11萬唔重要？咁但係起碼咧就嗱，起碼最基本嘅要求咧，我相信支聯會都係啦，坐滿6個足球場，然之後咧你都壓到啲草地咁樣樣，咁而事實上個場面都比舊年係好啲嘅， 係咩？ 係啊，好啲嘅， 因為舊年係直頭草地都冇嘅，啱啱好填滿嗰6個足球場嘅咋， 係 咁同埋6個足球場好似都話中間有空溜溜嘅喎，阿橫瞓到阿龍啊同 Anthony 喺度， 嗱，因為落雨啊， 因為落雨一定企疏咗人㗎啦，呢個冇辦法㗎啦，但係其實就都唔係話如入無人之境，唔係咁樣樣咯。咁起碼即係都沖餐到個場面。咁如果你話即係住喺上面啲街坊咧，都係見到一片竹海嘅。其實就 咪同埋即係比舊年咧，即係如果你話攝入去呢個咩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嗰塊碑咧，我都係攝入去嘅。舊年係真係好容易就入到去嘅、 今年就係、是、都係密啲啦。 我估基於兩個理由啦，即係你可以話人多係多，話人少啦。即係我估計下實數啊。30000人到啦，實數。 我唔知啊， 但因為點解咧？就其實足球場咧，你認真數咧，數唔到咁多人嘅。一個足球場咧，因為嗰啲係唔係真係草地嘅足球場啊嘛，嗰啲係石屎場啫。最多足球場頂曬籠啦，逼到盡啦。 嚴格嚟講係手球場， 係3000零人到嘅，3000零4000人到啦。咁啊，你當四啦，咁啊4×6=24。再搭埋草地，嗱我行過草地嗰個部分咧，覺得係1000零人到嘅啫，1000零2000人到。咁啊，所以你話25000到30000係正常咯。咁你噏大少少啊，冇所謂啦，係咪？但係就理由一29周年就冇乜特別嘅。咁啊，未必啲人好衝動要去。第二，亦都冇啲本土派或者學生組織咧係撲曬出嚟踩場。 咁所以咧，啲人可能留翻三十周年嗰陣時候，先至即係反駁都未遲啦。 唔係同埋同你對談，唔係對談嗰個張善盈，佢都係即係好多嘢都係迴迴避避咁樣，唔會直面咁話俾你聽咩本土派嘅觀點。 你哋唔講我都唔記得咗玩咗呢個對談喎。嗯，我都唔記得咗呢件事。 乜？但你對佢自己，你同佢第一身接觸啦，印象如何？你對佢係？ 而家啲大學生水平好低，只能夠咁嘅總結。 你覺得佢講嘢老唔老實啊？ 都算是老实的， 即是他真心相信他自己讲的嘢嘅。 我想他信啩，咁佢讲得出口，你可以话他不信咩，大佬？ 有传媒喺度，大佬。 有啲人话我 KO 佢，有啲人话即系嗰个完全是不合乎水平，走嚟同我辩论咁样。咁我就其实已经系好忍手噶啦。即系我嗰日就一来我系前前后后咧都有 appointment 嘅。咁咧，我係真係揸車飛。 因為嗰次就係同我同阿院長食埋飯之後先去嘛。 嗰日好似係啊， 係啊， 即係我係因為點解咧？佢叫去旺角嘛。 係啊， 我最怕揸車去旺角嘅人嚟嘅，因為周圍都揾唔到位泊車啊，又趕時間啊，又塞車又剩咁樣。咁所以跟住我又接住下一個 appointment， 我一定要係六點三走。五點鐘開始，六點三走，咁你噏得到啲咩啫？趕頭趕命，係咪啊？咁所以我但我一早已經知嘅，我又問定人，即係你唔好以為我真係冇做功課，次都係空槍上陣，反而大軍閥就空槍嘅，大佬可以。咁我問佢喂，咁呢一個女仔咩背景㗎？ 你問下周永康啊？ 係啊，我問下 Alex 啊，即係問學聯仲係左交年代嘅人啦、啊。咁佢就 咁，但係人哋係中大喎，你未必間咗一重，你未必。 成浩輝我唔知， 嶺南一個嘢喎，阿張善盈喎。 係啊，嶺南嘅。咁佢就話佢應該唔係太過咩，咁我唔緊要啦。即係我話女士咧，同我辯論咧，通常我係會斯文好多嘅。 嗯， 啊，即係男士咧，可能我就會粗暴少少。 但係港大嘅女會長咧，就真係就難搞啲。 咁我唔係同佢，我唔係同佢辯論啊，大佬，係嘛？我批評佢啫，我今日都唔會覺得我批評佢係錯啦。 咁你質疑啫嚇。 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嗱，一你廿九週年冇乜特別大嘅特別性。第二就確實係。即係成班本土派又好，成班學生會又好咧，即係冇晨早啊撲出嚟， 都係 underdog 噶啦比較。咁即係而且佢哋仲今年籌錢咁樣樣，咁啊籌錢當然俾人哋鬧啦嚇。即係呢個唔係你估到， 我多佢四五倍咯、 啊。你估到啊？因為其實你因為喺前年啊清正咧，佢自己屌完七一話你行禮如儀之後自己出嚟籌錢啦，都俾人屌到撲街啊！咁所以你同一個道理啫嘛，你一定會俾人鬧啊！啊！所以就咁但當然即係佢哋有權去籌嗰啲即係議事嘅籌款。 但我見到我有一個 group 啊即係學聯嘅人呢即係舊學聯嘅老鬼有一個 group 嘅。就嗰啲人就好興 囉。 即係平時好貓嘅人呢即係都好興囉。比較即係斯文啲嘅講法就話我都唔知而家啲學生諗緊乜嘢嘅。比較憤怒啲嘅講法就話呢啲人幾可恥。即係咁都做得出， 係啊， 係嘛？即係想當年我哋真係確實冇咁狠嘅做人，亦都冇做得咁即係完全冇唔要臉係嘛？ 唔 係要面嘅， 回歸翻毛澤東嗰個道德水平啊嘛！ 嚇、啊，即係呢人嘅做嘢嘅方法就係不擇手段嘅，亦都冇前因後果，亦都冇邏輯嘅。 哦，其實咧，如果你話我哋嗰個年代咧，因為我係十二年前畢業啦，阿龍係嘛？ 一樣啊， 係啦，即係。我覺得即你唔係話講得咁遠啦，而家十二年啦，我記得嗰陣時係隔咗三四年啦，你已經同嗰啲人咧好難溝通到啊！ 咁大鑊？ 係啊，嗱點樣咧？嗱，第一即係你好似黃之峰嗰啲稍有赤子之心嗰啲已經係異數嚟，咁啊佢哋比較現實好多嘅，即係佢哋最中意掛喺口頭邊咧，就係話現實政治、現實政治咁樣樣嘅，好中意講嘅。嗰陣時就係其實仲未有陳雲嘅，但係唔知點解。好早佢哋已经咁样讲㗎啦。咁 唔係因为我哋嗰陣时係06年畢業嘅话04、05年嗰陣时就係你人大釋法 ban 咗07、08雙普選嗰陣时好多人就觉得即係我开始係觉得係我哋做啲乜嘢都冇辦法㗎啦咁共产党话乜。 我有时諗。 所以开始咁㗎啦。 我有时咁諗。我哋只係諗到成功嗰样嘢。唔係我哋諗到失败嗰样嘢冇諗过成功。呢個是根本原因咯，即係咁你03車一算是成功定唔成功？本來佢立廿三條，跟住你50萬人出嚟遊行，最後佢立唔到，拖到今時今日，前後15年啦， 係咪？甚至乎可能多十五年添啦。即係呢屆任期，林鄭做定唔做都係成一個好大嘅疑問啦。咁你係成功定唔成功先？好啦，12年嘅反國教，起碼牌面上政府冇硬推，咁又成功定係唔成功先？即係起碼我哋喺回歸之後，我哋要反對嘅嘢，好極力反對嘅嘢，其實係同老共係打個平手嘅啫喎，最多拉倒，我同你拉倒咗佢。嗱，你要831落閘，咁樣搞嘅假選舉嘅行政長官選舉，我同你攬住死，嗱搞唔到咯，咁係咪叫成功咧？咁係勁係叫失敗咧？即係我覺得有時啲人即係諗嘢嘅方法咧，你從來唔係用一個我係一個弱者嘅角度去諗。我是用一个强者的逻辑去想的时候呢，你当然觉得一事无成啦。 土伯你仲离地喎，你个想法。 是吗？ 是啊，即是我觉得呢，即是比较恰切的讲法呢，其实他们我觉得其实他们不觉得自己是领袖来的。领袖其实是会 self-motivated 的。他会见到人家不做，我有个使命感去做。但你而家见到咧，呢啲僆仔咧，即系其实系讲消费主义主导咗 ，free rider， 唔完全 free rider 嗱，即系点啊？你面对住呢一个六四嘅集会嘅问题咁样样，嗱，佢个态度好简单，就系话你支联会搞得唔好睇吓，搞得阿姐睇得唔顺眼吓，我唔顺超，即系觉得唔系我杯茶，咁所以唔嚟啦，即系等于就系话你套戏唔收得，冇我要嘅卡士，系咪？咁但係 suppose 以前从来即係支學聯就係支聯會一部分嚟㗎嘛，係咪？咁而家你好多歷年嚟好多人啦，哇有啲本土派成日話你而家你成個食物鏈啊即係呢個學聯啊就被呢一個支聯拖住咗拖住走咁樣，但其實 suppose 本来其实學聯就係支聯會嘅領袖角色一部分嚟㗎嘛，係咪？即係你如果你話支聯會做得唔好嘅話，我自己係一份子嘅話，我係可以改變佢㗎嘛。咁但係如果唔係喎，嗱， 唔係呢個就係我哋嘅年代嘅人，係 啊， 同佢哋呢一個年代嘅人，嗱，唔知邊個啱定錯嚇，亦都無從判斷嘅分野喺度。喂，我如果覺得你唔妥，我就梗係取而 代之啦。 我梗係同你競爭，話俾你聽，你呢套嘢錯，咁我去攞翻個市場啦，或者我自己另搞個山頭。系嘛？嚟同你競爭啦，睇下邊個攞到群眾嘅支持啦。即係正如好似商品咁啫嘛，服務咁啫嘛，睇下邊個個貨品掂咯。喂，理論上應該係咁啊。唔係， 但係佢而家佢覺得自己係消費者咁嘅樣啊嘛。即係佢唔覺得自己係一個政治領袖，佢覺得自己係政治消費者。即係總之呢檔嘢唔啱我心水。唔啱我睇我咪唔玩囉，係咪咁簡單咋嘛。 其實咪梁天琦開壞咗個頭囉，你記唔記得佢即係旺角警民衝突打後佢一直嗰個自辯佢都好強調一樣嘢，我唔係個領袖，我其中一個參與者嘛。咁即係話佢哋成班人係冇一個領導意志，係唔覺得佢自己係承擔緊香港或者學生喺民主運動裏面嗰個角色嘛。 所以你點能夠話佢係三十年一遇呢？即係 邊個講先？我冇講啊！ 你 咁 可以，唔可以話係三十年。 所以寫唔可以寫呢一段嘢嗰陣時咧，一係咧佢係黐撚咗線，即係我除咗呢一樣嘢，我冇第二個解釋嘅，真係。 咁但係嗱，咁當然你講到六四啦，即係你講啲後生嘅，我哋即係講到咁上下，唔多嘢講啦。但係 唔係好攰啊？見到佢哋。 當日另一個焦點 咧，我想加多兩句嘅啫，真係好攰啊！對住呢啲，即係你似佬賣佬，即係好似用食鹽多過你食米咁講咧，佢哋就更加唔會接受啦，係咪？好啦，你苦口旁心同佢喺度講道理，佢好似當耳邊風，即係話我同嗰、那個張善盈嘅辯論咧，我真係好細心聽，但有啲嘢我確實唔單止係不敢苟同。都唔知道你喺度講， 同埋佢係嗰種好莫名嘅天真，咁莫名天真邊度嚟嘅咧？就係、是、話你喺度問佢啊嘛，即係喂，你相信？ 我唔記得咗我自己講咩？ 你相信即係如果大陸冇民主，香港會有民主咩？佢話唔係㗎，如果你話即係可以有某種形式去呈現出嚟㗎，即係如果假設香港獨立，咁咪得咯咁樣。 唔係咁即係我嗱呢、這個你唔使講啦。嗱我前日 你講多次出嚟，我都覺得好笑。 我同毛哥都辯論過啦。其實講真，如果你話獨立係咪真係等於有民主先？ 唔等於。 即係如果你獨立嘅話，其實好多都係有時係即係災難嚟嘅。即係你等於咧，你去殖去殖化。即係你上世紀中葉去殖化嘅時候， 冇錯，你 好多國家咪就係咁樣咯。津巴布韋咪就係咁樣咯。 所有英國嘅撤出殖民地國家，你數一數，我冇 柬埔寨、緬甸啦、啊，甚至乎啊，印度都經歷過一個一段好鬼痛苦嘅時間啦、啊。 到而家你覺得佢係咪真係有民主咧？有啲人嗱，我哋僆仔讀教科書嘅時候咧、啊，就話中地。 其實。喂，好多都係獨立咗之後，係反而冇民主啊嘛！即係你估你獨立咗有民主咩？你有冇咁樣嘅公民質素嘅準備先？你個社會有冇咁嘅準備先？嗱，當然你話開香港可以有，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獨立咗之後，你點樣處理嗰個鄰國嘅關係先？喂，呢、這、一個嗱，到時就真係鄰國嚟啊！但係呢個係充滿敵意嘅鄰國，而且你有好多嘢都要靠佢而可以生存嘅時候。你係咪即係你話撤過就撤過？即係你只能夠佢指望佢係大發慈悲，佢俾你獨立，你先有獨立。 同埋咧，我覺得咧，即係我唔好針對阿張小姐。張小姐其實我個真係覺得佢算幾好嘅。佢大部分嘅內容咧、我估佢咧都係話咧係即係佢常委會或者代表會嘅立場嚟嘅。咁佢有張紙寫低同我講嘅。咁咧我就覺得 佢、就唔敢即係逾越嗰條拉啦，係咪？ 係啦，咁所以你唔可以即係將佢講嘅內容當佢完全係佢自己嘅、啊。不過我有一個感覺就係、是，喂呢啲學生都做下功課啦。 咁佢話佢， 你頭先講嗰啲內容啊，你即係你哋引述我講嗰啲內容啊，喂、啊、我講過好多次啊，大哥，你唔係第一次聽噶係嘛？你應該晨早做定功課，就係、是、我大概嘅基本嘅框架嘅論點。 同埋佢質疑。中國應唔應該有民主，或者話中國如果有民主嘅話，係咪對全世界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啊？呢、這個仲撚白痴，即係點解咧？嗱，即係其實呢個就其實肯定係即係九成都 係 來自。 即係我而家學咗芒果佬咁同佢講，喂大佬，你有冇聽我做節目 㗎？唔係呢個就係九成來自陳雲嗰種戇鳩諗法啦。即係 喂，其實呢啲我真係講過好多次，我已經唔想再重複，點解咧？有嗰時做節目我哋都係嘅，我特登唔食飯嗰時候咧都少啲嘢講，因為點解咧？尤其是講翻我準備我哋要討論嘅題目啊，因為我哋經常就以為自己講咗㗎啦， 真係唔知係咪？ 唔或者唔想再喺呢度重複啊？ 係啊，即係因為我都係同你對緊話，咁我頭先咪又講緊嗰啲説話。 我哋做我哋食飯嗰陣時好少講節目嗰啲嘢，咁 所以後期就避咗啦。 個問題就在於咧，即係如果你覺得。即係一個民主嘅中國對香港係件壞事嘅話咧，其實等於你自己掰咗陳雲嗰套，即係話哦，即係如果嗱，即係你佢等於佢而家佢就係將而家咧嗰種中港矛盾啦嗰個問題咧就會誇大咗，即係譬如而家你見到好多人啊，好多大陸人啊嚟香港啊，即係或者用世良嘅講法就abuse香港嘅制度啦，即係或者係買香港嘅奶粉啦，同你搶學位啊啲乜嘢啦，但係你嗱即係咁講，其實任何人咧你都可以同身邊嘅朋友講嘅。即係香港嗱，坦白講，你問一下你自己身邊嘅人，大陸人，尤其係大陸親戚，香港有乜天然資源俾你搶？冇天然資源俾你搶噶嘛？入口奶粉係入口翻嚟嘅，大陸都可以入口奶粉嘅、哦。咁但係佢入口翻嚟嘅奶粉，佢會收你成40-50% 關税嘛？正正就係因為香港唔收你關税，所以你先至嚟香港搶奶粉啊嘛。咁好啦，即係如果你係希望中國有民主嘅話，希望大陸唔嘅官員嘅共產黨唔會掠你嘅關税，然之後自肥嘅話，其實你喺大陸都可以同樣買到一罐價錢相同嘅奶粉啫嘛，係咪？只要共產黨唔會中間食你價得噶啦，你希望大陸都好似香港咁樣行香港呢套制度噶嘛，係咪？即係如果你希望大陸建設民主中國嘅話，就係、是、希望大陸都想。做到好似香港一樣。 不過我最後尾咧，即係講多兩句又再講咗五分鐘啦。就係我見到有一個網友咧，佢聽完呢一段嘅説話呢個 comment 咧，佢就話其實我同佢咧，即係都係有啲無力感嘅。我睇完呢句説話咧，我覺得咦，你嘅總結都 OK 喎，起碼對我嘅心態上，即係面對一個強敵嘅時候。我睇完佢呢樣嘢有反省嘅，所以我先攞出嚟講啫。就係、是、我哋開始面對呢個局勢嘅時候咧，大家都係有啲無力感，大家都有好大嘅挫敗感。不過我 同佢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嘅價值冇變，我的方向冇變，可能我的策略有調節。嗱，呢個係重點。而家啲學生就點咧？最大嘅問題就在於，即係唔好話不學無術咁簡單，而係在於佢哋根本係冇一套好完整嘅價值觀或者係價值體系。即係難聽啲講就係咩嘢係是同埋非。都好似搞唔清楚。 其實去到你嗰代本身都係冇㗎，你睇馮偉光你就知咩事啦。 或者咁， 馮偉光係早我一代㗎。 sorry， 或者咁。 因為點解咧？用阿 Anthony 嗰個計算代嗰個講法就係咧，即係佢一畢咗業咧，我先至去讀 Year One 嘅大佬，即係我同佢冇搭過位嘅大哥，所以你唔好撈埋一齊講啊，大佬。 唔係即係或者咁講啦，即係點解佢 快脆要劃清界線？ 佢同我哋嗰代比較唔同。我哋嗱，譬如阿土伯你嗰代，你會相信即係建設民主中國啊，希望大陸人有爭取到民主啊咁樣樣。咁但係點解而家啲人唔相信呢套咧？即係我諗唔係話唔 buy 呢種理想，就係因為佢接觸太多大陸人啦。係 咩？ 而佢接觸太多大陸人咧，佢帶俾我哋嘅經驗咧係非常之惡劣嚇、啊，即係包括唔排隊啦嚇、啊，即係壓標槍嗰個制度啦，即係好似唐林玲呢啲咁嘅人咁樣樣啦嚇，即係同埋你每年咧，你一去到搶學位嘅階段咧，佢都即係你見到啲香港即係啲大陸大媽咧，都會踩你香港嘅即係嗰啲學生又好啊或者話誒冇我哋大陸人啦，你哋會死得啦咁樣呢種咁嘅制度啦，即係你哋咁呢種心態咧。是令到好多香港人呢都觉得喂究竟喂如果我想你好嘅话你有冇嗰个希望喺度㗎，即係你嗰啲人其实个质地系咁喎，可能即係共产党同你都系，即係我成日讲啦，你冇人民冇咁嘅人民你就唔会有咁嘅共产党㗎嘛，係咪，即係佢哋一种共生关系嚟㗎嘛，当我哋开始越嚟越觉得佢哋系一种共生关系嘅话呢，你就會連呢種咁嘅理想咧，即係你都開始就質疑㗎喇喎。 唔係，我應該咁諗啫，大家立足點有啲咁多唔同嘅，在於我相信人係向善。OK， 如果你相信人之初性本惡嘅話，你係對呢個世界都冇希望。 咁喺大陸其實本身都有好多呢希望嘅，即係譬如我哋見到即係近呢兩個禮拜，即係俾共產黨係咁玩嘅呢啲咁嘅維權律師啊、李和平嘅妻子啊，即係呢啲，我覺得其實我哋希望鼓勵下佢哋嘅，希望大陸 即係呢個世界、即係總有壞人，亦都唔少。 你希望 壞人多過好人添？ 或者你希望多啲劉曉波咁嘅人啦、啊，係咪？ 係咪？即係喺我的角度，就係人係會改變嘅、人嘅改變或者係文化嘅改變係嚟自嘅制度，而唔係人去塑造嘅制度。即係如果我哋用有咁嘅人民有咁嘅政府，即係講得太多，我都講好多次，你而家喺我節目裏面講得太多咧，你就唔相信未來嘅，咁、你就好灰心嘅啦、你好喪志嘅、所以我都盡量少講呢句説話、因為嗱。有咁嘅人民，有咁嘅政府，就係、文化或者个价值体系呢班人嘅本质就係咁，所以先塑造一个咁嘅政府出嚟㗎嘛。唔好咁諗，就算个现实世界係咁都好，如果你真係想改变嘅世界下，虽然我冇咗咁嘅雄心壮志㗎啦已经。但係个问题就係、其他人都应该要諗一諗，喂你讲得太多，有啲嘢係叫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嚟㗎。自我實現嘅期許嚟㗎，變成係。 其實尤其係而家打到嚟嘅大灣區咁樣，哇！大阿蔡冠森咁講啊嘛，哇！啲大灣區咧，五年之內一定超英趕美啊咁樣。嗱，講真啦，即係我覺得民主派你面對呢個大灣區嘅應有態度應該點樣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尤其你而家仲係拜建設民主中國嗰啲啊，我覺得即係其實大灣區咧，你係可以贊成嘅，但係基於一個前提，除非你行香港嗰制咯，即係。如果你话两个制度其实是水火不容，或者是佢是最终是会令到你香港呢个制度沉沦的话，唔搞好过搞啊。讲真五年之内可以超英赶美，但是大前提我觉得应该行香港呢一制咯。 成个大湾区一起搞普选。 是啊。即是你而家你好似胡志伟讲啲，即是其实讲到真係好唔清楚啊，大佬。即是我觉得应该咁样讲，就是话如果你成个大湾区都是行一国两制嘅，其实甚至乎长远嚟讲，唔应该一国两制，其实应该行香港呢一制。喂，咁系最理想嘅。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自己本身觉得喺区议会入边已经算系少数，投票都投唔赢嘅时候，咁你只能够有咁嘅理想啦。我觉得系。 第二個論點，除了話我哋唔應該認命之外，就係我哋依然係有一個能力同埋信心， 嗯， 係改變中國。雖然我哋好少人， 嗯， 但係我哋喺國際上嘅影響力依然喺度。香港過去嘅歷史裏面，你無論嘅國民黨嘅孫中山， 嗯， 無論共產黨嘅主要領導人，甚至乎再推遠啲嘅康有為， 嗯， 梁啟超，第一個避難嘅地方喺邊度？ 呢度香港， 就係呢度咯。喂，呢，這個地方過去嗰百幾年嚟，到今時今日，甚至回歸咗之後，喺共產黨嘅眼皮底下，其實依然係發揮最重要嘅作用嘅一個地方。嗯，虽然呢度豆卵咁大，得几百万人，但系我哋香港人啊，讲得大中华交啲，先至系中国人良心嘅体现啊！ 其实讲真啦， 好嘅人喺晒呢度啊！ 其实讲真啦， 够胆面对强权嘅时候，说不系我哋啊！ 你话每年咧六四咧，你系咪就系纪念，或者系即系令到我哋坚持呢个回忆咁简单？其实唔系嘅， 梗系唔系啦。 嗱，即系你每次支联会咧，你唔中意唱歌一回事，但系佢有时佢会成日播啲片段咧，系大陆嗰啲，即系今年冇咗啊。以往系有呢一个天安门母亲咁样样嘅，咁你除咗你话每年有天安门母亲啊，即系其实会拍啲片翻嚟同佢对话，咁今年就会有李和平个老婆啦，系咪？咁就话多谢香港人啦，吓，即系嗱，我觉得呢个咁样嘅对话，呢、這个遥远嘅对话咧。其实是一个鼓励他们的过程来的。 还有这个影子紧，在中共认为这个地方依然是他们的。OK? 那确实是啦，主权，是由他管啦，是不是，国防外交都是他负责啦。喂，但是这个地方是唯一是可以还是有说不的权力，有意见的声音。 虽然慢慢缩窄紧。 所以我们才要顶住嘛。如果你呢个讲法系啱嘅话，咁我唔顶，咁用边个顶啊，大佬？ 唔系，同埋你唔好睇少咧。你话天安门母亲嗰扎人咧，去多谢香港呢个过程，其实讲真啦，即系我觉得呢个正正就系在于咧，你系令到佢哋不至于后悔佢哋当日佢有咁嘅仔女。 嗱，时间差唔多，最后一句总结，我后悔咧就系头先讲嗰段说话咧，应该系上个礼拜五讲嘅。 即系你想讲粗啲， 就唔系今日讲 啊， 系咪？上个礼拜我哋太多 topic， 同埋啱翻嚟，我仲喺度乌下乌下，大佬。 唔系你都有讲嘅，唔系因为其实每年咧都六四都系一个即系讲客啲嘅 topic。唔系，唔系嗰个唔系，我哋之后仲有七一噶嘛，大佬啊，嗱，七一咧就一定唔系行礼如仪噶啦。咁我哋即系如果你花生台嚟讲咧，我哋到期时都一定会有我哋自己嘅摊位啦，系咪？啊，咁啊，我哋就到期时。我哋有咗嗰个地点之后，就话俾大家听啦。 OK， 好，休息一阵。 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